欢迎你打开微信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一起来点歌，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打字就可以了。比如说公众平台上的茶念林，他在留言说特别喜欢在忙碌的时候周围的噪音是最小化的。他说我喜欢经常看几个固定的网站，手机里的应用软件呢一定是刚刚好。对于生活，我会定期的清理杂物，多远永远都会留下一个轻松一个干净的状态。而且我发现呢，人对于生活一定是要有一些脾气的，因为这样才能够留住自己最舒服最舒适的一个环境，来避免麻烦。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周一要点播一首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希望留住的只有快乐。 故意的吗？是我得罪谁了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是算，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没钱在身上。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那一杯咖啡偏在我身上倒翻，不如跑一趟商店，它却刚打烊，妙不可言的下场。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分享故事。下面这段故事是关于离开的母亲。到今天为止，我的母亲已经去世整整一年了，可她每天都会出现在我的梦里面。梦里面她喜欢给我做早饭，还让我带着她去游泳。等到一觉醒来，我会恍惚很久很久。母亲离开这一年，我的生活和工作都不在状态，我很想放下，可是又害怕放下之后再也想不起来他的样子。 扬起你我的离别，下雨那是孤单的我， 想你的365天，欢迎你打开微信，在周一的中午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直接在屏幕下方来点歌就可以了。我知道可能周一大伙儿都比较的忙，但是中午这个时间12点到1点钟能够稍稍的休息一下，吃口饭，甚至是能够腾出一点时间点个外卖，哎，在这个时间当中能够分享一下自己的心情，或者你也可以把你周末的两天所见所闻怎么度过的感受都可以在公众平台上告诉我，连带一首你想点播的歌通通的告诉我，在节目当中我会为你传递出去。 Rosie 她分享了一段最具关于想念的故事。我看到往南开的火车就会想起你，路过超市也会想起你，我去花店，我坐公交，我都会想起你。有很多不相干的事情突然联系到一起来让我想到你，无数次的相聚和分别，而剩下的只是一份对你的那种怀念。你最喜欢的歌，希望今天能够在广播当中为你点播一次，来自许志安，我怕我会爱上你。 若告别你未够失恋悲痛，但遇到你连云端都上满光，对着人间天地表演开朗，然而对着你怎舍得说谎，没有伴侣做到这种境界，并未拥吻，然而被相拥了解，段段情感生活有多不快，你也第一位跑过来开解，就似相恋的人，相好的关系，亲密到像个谜，谁离别或留低，亦必跟你共聚下半世，就算面对生死关头，不死的关系，此前如同分离，名分只得心照，我怕我不会计，让我们去验证不舍不弃，这绝恋爱有你一起不会死，世上谁懂歌中爱的真理，红颜怎比得起我们知己，就似相恋的人，相好亲密到像个谜，谁离别或留低，亦必跟你共聚下半世，就算面对生死关头，不死的关系，此前如同分离，名分只得心照，我怕我不心照，我怕我不会计， 喜欢一个人往往是那种自卑的感觉，但自卑可能因为我们过多的在乎对方。欢迎公众平台上的咕噜来跟我分享他在周末的和老同学相聚的一个感觉。他说周末呢见了老同学，专门从亦庄赶过来，我们俩在饭店等排号的时候还在聊高中的事儿，一起住宿舍，一起洗冷水澡，一起迟到，一起补作业，包括现在我们出门都已经是西服衬衣领带了，已经不是当年穿着校服来回打闹的那个样子了。但见到他就感觉那种上学时代的回忆扑面而来。咕噜点播的这首歌我估计很多人都会唱，或者说肯定会跟着这段旋律来哼唱出来。这是来自当年非常有名的一首英文歌曲 Only Love， 也是我们在上初中上高中的时候最喜欢听的。 2 AM and the rain is falling. Here we are at the crossroads once again. You tell me you're so confused. You can't make up your mindIs this meant to be? You're asking me, but only love can save. Try again or walk away, but I believe for you and me, the sun will shine one day. So I just play my part, pray you'll have a change of heart. 方圆绿野自行事，

傍晚北部地区有浮尘，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局地有扬沙，南转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60%。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4，适宜您穿单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由顾长卫执导的青春怀旧喜剧《遇见你真好》已于3月29号正式登陆全国院线，正在热映之中。今天该片发布插曲《遇见你》 MV。在音乐鬼才常石磊柔情的演绎和舒缓的曲风之下， MV 中电影画面和观众采访相交错，让人更真实地感受到青春走过的痕迹。在春暖花开的日子里，命中注定遇见你。创作歌手萧尚奇2018四月单曲《愚蠢的人》正式公开，此曲依然由萧尚奇亲自操刀，运用自嘲和独白的方式表达对恋人的不舍，以及最终平静地宣告结束。区别于以往作品，作曲上仍然延续他一贯叙事性曲风的同时，这次在编曲和造型上都有较大的突破。接档福州3月30号黄子韬2018 It's God 巡回演唱会上海站正式开票。据了解，本次演唱会不仅视觉舞美团队聘请国际团队操刀，还会融入诸多黑科技元素用于粉丝互动。另外，这次演唱会歌单中的歌曲近90%由黄子韬本人包揽词曲，展现了原创实力。而在正在热播的《这就是街舞》中，也有不少选手选择黄子韬的歌曲进行编舞，其曲风的多变性以及节奏的韵律感得到很多舞者的喜欢。昨天是哥哥张国荣逝世15周年，各地歌迷及好友对他的思念没有减退，歌迷分别前往酒店外献花以及宝福山祭拜，晚上则举办最后一年的烛光晚会，很多歌迷伤感落泪。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电台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欢迎你在午间放松时刻来点一首歌送祝福，对于身边的同事朋友家人，我们有很多想说的，在周一的中午都可以通过音乐来表达。微信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公众账号，直接在屏幕下方来打字点歌就可以了。在半点之后的这首开场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这位 Aris，他说要点一首歌送给自己，祝自己在四月的生日意志坚强，努力工作，忘掉那个不属于自己的他，也要更加美丽的过好每一天，熟悉的、陌生的、重复的、曾经的。当然那些情节呢，关于想要忘掉的东西，想要摆脱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把它通通的丢给音乐，让音乐来替我们发现一下吧。来自汪峰的这首歌《勇敢的心》，希望你能坚强起来。 泪，我只是一只小鸟，在寻找家的方向。我不是一粒沙子，也不是一声轻叹，我只是一个孩子，在寻找爱的怀抱。这是飞扬的，这是自由的感觉，它洒满鲜血的天空，一直纷飞扬，凭着一颗永不哭泣勇敢的心，这是我的感觉， 在这首歌曲之后，欢迎你打开微信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来点歌。在周一的中午，我们把祝福送出去。下面的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忘我，他点播了一首田馥甄的新歌，叫做爱了很久的朋友。我们是高中同学，我们都喜欢沉默，我们喜欢简单。高三冬天我感冒的那段时间，生姜煮可乐，他每天都会用保温壶带着给我。我用口香糖的纸叠过一个非常简陋的小戒指送给过他，他到现在一直都还留着。这些年来我们之间有很多话都说得出来，还有一些没有说出来的，只好都留给这首歌曲爱了很久的朋友。我希望他能够听到。 本来想着以后有了什么就够，到后来我只能 以后，以为我想祈求追逐风的自由，以后只能怀念释放我的那双手。可笑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可惜的伤疤写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情人婉言，也没人看说内疚，因为到最后最痛苦的分手，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千愁万锁，也没人敢说内疚，因为到最后我们才能拥有爱了很久的朋友。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这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个故事。下面这段故事来自昨天的十号线地铁。上午接近11点多，20多岁的女孩子一直在地铁上化妆，手里面拿着婚礼请帖，上面是新郎新娘的照片。而另一边，女孩子不断地拿手机来看时间，手里的壁纸是曾经的他和那位新郎的合影，说好的永远不分开，最后只能在别人的婚礼上和你再一次见面。 谁能够将 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街道有种不真实味道，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到对方心底瞧一瞧，体会彼此什么才最需要，寂寞的拥抱。啦呀啦呀呀，情歌关掉，他将你我心事唱得太敏感，当两颗心放在感情天平上，想了太多又做得太少， 电台情歌来自莫文蔚。继续来看看公众平台上的 Nelly， 这是一位喜欢踢球的小伙子。他说呢，高中几乎每个周六下午都会去足球场踢足球，而现在呢已经毕业好多年了，工作也是稳定之后，很少再见到自己当时的球友了。前两天听说自己的一位球友要结婚了，正好也能跟其他人一起聚一下，所以今天点播这首歌，来自旋风十一人当中的这首《奔跑在孤傲的路上》，怀念当时一起踢足球的往事。 去不到的远方，待不住的地方，相遇在未知的路上。你要去哪？你知道吗？为此不计代价。 奔跑在我孤傲的路上，虽然看不见终点和希望，有太多火焰冷却我的理想，我依然燃烧，我仍在信仰，说什么冰山依旧，说什么兵败如山倒，就算我把整个世界给输掉，也希望 在今天节目的结尾要分享的一首歌，关于一位作家，也是关于一本书。我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是关在安东尼的文字当中渐渐长大的。15年的时候，当时陈奕迅在墨尔本开演唱会，那段时间安东尼就发了一条微博，大概意思是说终于达成了自己的一个理想，是因为能够有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手来为自己的书，为自己的电影演唱一首主题歌。你猜到这首歌的名字了吗？这首歌用它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来自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明天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稍后是永恒的魅力。 人来人往，不喜欢也得欣赏，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日子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你说完。静静分享此刻难得的坦白，只是无声的交谈，不感觉幸福，感觉不孤单，陪你把沿路感想过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